好，翻嚟第四节啦。好，咁就呢节咧就应该就叫回应网友及呢个解放军环节啦。 系啊，我哋而家 upgrade 咗啊。 我哋而家咧就有啲新构思啊嘛 ，Alex 系嘛 ，Alex 讲下个新构思。 第一啦，回应网友继续做啦。 系有就做，今期就好似 好似冇 太多问题嘛。系啦，各位咧，如果你有问题咧，你记住喺 YouTube 留俾我哋。 系啦 ，Facebook 都得嘅 ，Facebook 得啊， 你留啦，你留我哋真系尽做嘅。 或者 PM 我哋都得嘅，即系一个 Facebook 嘅、 啊。都得都得，你怕丑你唔想俾 我哋专业啊，我哋军武戏员专业啊， 都得噶。 系啦， 系啦，我哋咧就即系知无不言，就义无不尽系我哋嘅风格嚟。 系啦， 系啦，你尽 就。我哋呢个解放军环节，我哋升级做呢个 两岸环节，因为我哋发觉咧，有时讲解放军好闷我哋都讲到，咁不如就讲两岸啦。因为其实你知两岸三地 系啦， 系咪？其实都有嗱，当然啦，嗱，香港同澳门冇乜军备可以讲啦，系咪？咁啊，唯有讲台湾同埋咩啦？ 你政治正确啊，依排兴讲台湾中国定、啊、中国台湾先 中国台湾啊，英文就 Taiwan China， 台湾 China 系啦，译就译中国台湾， 但有条 Taipei China 咁样噶，唉。唔系奥运就要叫中华台北， 系中华台北喎、哦， 系啦，佢仲因为佢要贬低你嘅， 系 你台北啊， 台北， 你系我哋一个地区，台北一个地区嚟嘅， 系啊， 咁你用地区参，你连中华民国唔叫得啦， 系啊， 中华台湾就佢觉得你台湾好敏感啊嘛， 咁你系咪所以我哋正正确会将所有嘅国名、地区名讲晒出嚟先开呢一节？ 我哋叫中国香港， 系 啦、啊，我系来自中国香港嘅 Larry， 系 中国香港嘅 Alex 咁样。好，咁我哋又讲翻嗰个情况啦。今期就冇咩回应系嘛？ 系。 另外咧，我哋要讲呢样嘢，就系讲咧，解放军嘅战斗能力啊。 系。 解放军嘅战斗能力咧，近排咧就多咗媒体咧去讲啊。咁咧就例如咧喺外国有个叫做 Foreign Policy 啦。 系。 嗱，另外咧个杂志网嚟嘅。 呢排好兴咁问个问题，你咪收咗钱先？唔系问你，又唔系话你咧，有咩嗰本杂志？ 嗰本杂志收咗钱先，系。你有冇收到钱啊？ 系 嗱，同埋一本叫 Popular Mechanics 啦。嗱，我想讲 Popular Mechanics 咧，大家真系可以得闲睇下噶。呢、這个真系唔错噶，我觉得呢个网即系几中立嘅，佢真系讲得。咁其实佢比 National Interest 咧系讲得仲好嘅。系，但系 National Interest 咧，佢胜在出 post 出得够勤。 系， 系啦。咁同埋咧，你睇 The Drive 嗰啲嘢出得够勤。咁 Popular Mechanics 始终佢都唔系净真系讲军事噶嘛，讲好多机械嘢。 系， 咁就即人哋系专讲军事啦啲啊。咁咧，佢咧个网咧就讲，其实咧中国咧依家咧打仗就好蚀着嘅。 系 个原因系咩咧？因为嗱，佢打嗰几场仗咧，有打过三场仗啦吓，上个世纪一个咧就韩战，咁你知个韩战咧打嗰阵时就同联合国啦或者美国啦叫下，就打噶嘛，咁啊互有输赢啦。咁但系嗰个年代咧就叫科技系冇占呢个嘅战斗咁重嘅比例啦，即系人力同埋呢个嘅军力都系，同埋个战术都好重要啦。 即系 touch your bell 啊 ，bell 啊，即系要捉住你个皮带同你打啊 ，touch your bell 系啦，咁所以咧就仲有呢啲优势，所以越南仲可以同美国抽过系咪？ 系， 即系而家你冇得谂噶啦， 而家红外线追踪，你匿喺树林都见到你。 系啊，喂，你美军其实而家咧就简直系嗰个咧电影啊，嗰、 啊 那个咧铁血战士啊，根本咧佢嗰啲美军咪就铁血战士咯，我有晒红外，有晒射，有晒嗰箭射导弹都全部齐晒，根本就系铁血战士。 即系嗰阵时诶，其实好近期都系嘅，嗰啲阿富汗嘅山区啊，即系我喺个 Netflix 咧有套，而家有套纪录片咧就系讲呢个荣誉勋章啊，即系讲啲好出色嗰啲美军咧，荷兰盖啲系啊，即系一个打几百个。嗰啲咧可以 系哇好癫 嘅，跟住点咧？原来真系可以咧，啲红外摄影机咧夜袭佢咧，基本上系当一个个光点当你靶咁打。 哇，真系劲，系嘛？人哋对面都唔知你点嚟，都唔知边度， 系啊。 但系你任射， 你任射，你见到人哋嗰白色光点去喐，跟住你个靶 系咯，人哋系盲嘅，你逐个射。哇，真系唔系讲笑。你以前讲嗰咩班卡西嗰套嘢嘛，又系咁咯， 类似啦。 你系有红外，人哋冇， 人哋冇， 即系你守到天光。 人哋乱射，你就一枪一件。 人哋好彩就系你入黑可以掩护咋，日头死咗噶啦，系啊呢单嘢。嗱咁讲翻啦，嗱中国咧打过三场嘛，一场寒战啦，一场就对印度有短暂啦。嗱印度嗰场咧就听讲佢哋曾经喺雪山度冚伏埋伏人哋嘛，系嘛，喺个雪度埋咗48小时都唔死得啊嘛，咁人哋印度都行过，人冇事行过嚟就俾你突袭啊嘛，但系听讲打完之后就即刻走，人哋想报仇都冇机会， 我系见到有掟砖头嘅啫。 系嘛？ 即系大家抢砖头，条街度咧，只条砖头街条墙，啲矮墙，我睇个斗抢砖头。 其实咪大家都搭喺度 嘅，大家搭喺度抢。 系咯，得人请 LEGO 玩下。好啦，咁另外咧就79年嗰阵时咪同越南打，嗰个叫情越战争。 真系啊， 情越我舅父都有玩。 反正个开浪裤战争啊嘛， 开浪裤战争啊， 你条裤系要开浪啊，唔系要烂乜乜 烂，要拗到烂， 拗烂 咁。 咁咧，中国嗰阵时咧未靠步兵战术嘅，人海嘛，去打嘛，用人换子弹系咪啊？咁另外咧就越南嗰场都好啲，因为你科技高过越南，咁你就有啲重装部队过去，咁但系嗰阵时打到梁山冇打落， 但系越南有苏联撑喎。 系啊，同埋嗰阵时越南咪成个多瑙最恶噶嘛， 系啊， 好似嗰阵时系佢回兵翻嚟咧，大陆就走啦， 系啊， 因为好似一来入冬啦， 因为打柬埔寨啊嘛去咗， 系啊，跟住翻嚟嘛主力部队，跟住、你就走啦， 系啊， 所以其实再打都系大家误步，我觉得误步啊，其实系啊，人哋用苏式装备噶， 系啊， 即系其实你间接同苏联打， 系啊， 都几难， 跟住人哋接收啲美军装备， 同埋唔系啊，最紧就苏联嘅咧，珍宝岛啊，剩嗰啲佢都佢睇住你， 你知道美 一出事嚟， 佢 系。 越南咪接收嗰啲美军装备 嘅，哦，因为嗰阵时 即系有美军坦克啊，估唔到咧，原来打呢、這个 系 呢、這个隔篱嗰个咩啊，赤柬定是柬 埔寨 咧，有用 F5 战机嘅， 有冇咁劲啊？ 系啊， 咁你劲过大陆好多， 系啊，净咧系老笠咗越南越嗰啲 F5 战机嚟用嘅， 咁犀利， 系啊， 哇，即系越南人真系唔睇得少，真系 听闻啊， 咦，唔知啲 F5 仲有冇喺 嗱，听闻有啊，有摆喺博物馆噶， 咁劲啊， 听闻咧就将 F5 嘅航电技术咧俾咗俄罗斯喎， 哦， 即系俄罗斯突然间越战之后啲战机突飞猛进， 咁劲啦， 系啦， 哦，即系有真系有得练下军刀啊，成日有得练下喎 ，OK， 嗱咁讲翻啦，嗱，总之咧大陆而家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几十年冇打过仗啦， 系。 咁冇打过仗之余咧，嗱，好多人都咁讲啦，你冇打仗嘅问题咩咧？就你个训练个 menu 系废嘅，即系你个 menu 咧，你点样训啊？我哋成日都系嗰句， 纸上谈兵咯。 一个人咧勤力系冇用嘅，你个方法错咧，你越勤力越死， 越错啫嘛， 越错啫嘛，因为你越错方向嘛， 做越错系。 而家咪就咁咯，即系一解放嗰个 menu 系 旧嘅，你仲讲紧越战嗰啲 menu 啊？咩？你话越战思维啊嘛？即系大陆因为越战思维， 成日谂嘢都系越战思维。 有咩办法啫？你个 menu 系仲系用紧嗰套，系咪先？嗱，老实啦，我哋点解话咧？即系解放军唔得？你睇下上嗰啲啲媒体咧，例如我哋咪成日介绍咧，国内有啲 CCTV 啲节目噶， 系 CCTV 第四台。嗱，大家如果你屋企有，你得闲睇下啦。 讲日本战机用高达核战机嚟讲， 佢哋讲，同埋咧摆得上 CCTV 嗰啲先好笑啊！你唔系嗰啲卫星电视喎。好啦，跟住咧嗰啲专家，咩姓杜嗰啲啊，姓张嗰啲啊，系阿力所你睇得少，你唔知。 我通常砖咧，我会加石 嗰啲啊。 通常我会加石字边。 嗰、那个砖啊嘛，你睇用咗掟佢啊，即系岂有此理？搞你个专家。咁咧，佢哋咧讲成集，我哋讲一节咁多噶。 系啊。 跟住咧，佢哋咧好搞笑，佢成集讲架飞机几劲啊，冇数据噶。 冇数据。 我都唔知讲乜 吹， 系啊，有时仲要自相矛盾噶， 系 好好笑噶。 跟住讲到自己，即系讲到啲核心技术就闪闪烁烁啊嘛，我哋话斋。 系啊，唔系佢永远都话南美国系劲啲嘅，但系我哋一追得好近噶啦、 哦。 有几近呢？攞个尺度下，你又唔知道，你有冇人哋落后三十年啊？又唔知 道， 即系唔讲嘅佢哋系啦。咁讲翻嗱，就系、是、因为你睇咧，佢哋军方啊做啲节目都做得咁求其啊，你少少数据都唔肯俾啊。你话你觉得人哋如果你睇美国啲节目啊？哇！佢真系啲 CG 图啊，做晒俾你讲噶嘛，系咪先？咁 即系香港好多财演节目啊嘛。 系啦，喂，我哋啊呢、這个节目啊，我哋呢个节目啊都有 PowerPoint 啊，有时我哋都俾埋数据你睇啊，你睇翻 佢哋啲军演节目啊， 咪咯，真系咪讲笑嗱？所以咧，依家咧，其实嗱，我哋咁讲啊，如果大陆咧依家要争取作战经验咧，有咩办法咧？ 系 就即刻揾一个战区， 系 将你嘅战力抌落去。 哦， 咁但系问题就是、有咩战区依家仲打仗？ 试一试嘅先吓。 系啊，咁有咩地方打仗咧？嗱，南海唔可以打， 台湾咯、 啊，因为你一打南海就即死。 系啊， 台湾人都唔打得，因为伪命题一打即死。 O、okay、K， 打日本得唔得？唔得，一打即死。因为你全部后面嗰个大佬都叫美国， 咁 你冇得打嘅， 自己打自己得唔得？ 嗱，咁要打咩咧？嗱，首先嗱，你可唔可以打泰国啊？可唔可以打越南啊？嗰、哦、啲你唔会打噶嘛？ 泰国好 friend 同你， 唔系你唔敢打啦。俄罗斯又唔敢打啦， 惊唔得大佬嚟， 咪一打灭国啊！就正人哋啲6000多支射十分一你灭嗰个啦，系咪先？你还都还到拖，同埋人哋都冇所谓啦，人哋同你揽住死系咪先？好啦，跟住你仲可以打边个咧？冇噶咯，好啦， 唔系北京红心啦，我等你好耐 啊，等你好耐，你赞我咁样。跟住咧，我死剩莫斯科都够啦，你又冇惨咯，系咪？ 我成个西伯利亚同你冚过。 嗱，最惨就咩咧？大陆依家咧，佢未有吉布提嘅。咁咧，我成日谂嘅就佢吉布提个基地咧摆喺度啦，非洲位咧，但其实对上中东噶啦嘛，其实佢可唔可以打叙利亚？ 隔篱咗美国，隔篱咗美军基地、哦， 其实佢可唔可以打叙利亚？ 叙利亚， 即 系 咩咧？ 帮 拖，帮俄罗斯， 帮拖 嗱，俄罗斯系盟友啦，唔系 ，sorry。俄罗斯唔系盟友， 大佬 系大佬， 大佬 系啦，你唔系盟友嚟嘅，你细佬嚟嘅啫， 你契嘅啫， 系啦，一定系做契细佬嘅。咁咧契大佬有时我帮好正常嘅、哦，系咪？啲芝士巴佬好正常啦。咁所以咧，如果我一帮俄罗斯，系咪我可以中间收数据啊？ 系。 咁俄罗斯都想，咦唔紧要啊，我多只狗帮我手咯，啊你帮我巡喺度啊， 好似佢影都冇只，好似 系咪？依家冇嘛， 影都冇， 大陆又唔敢入叙利亚， 梗系啦，入叙利亚得罪美国啊嘛，大佬得罪欧洲 又惊系嘛？ 有咩一带一路咪即刻掉断咯？ 喂，你惊呢样惊嗰样，你啲军队冇得玩噶， 冇 噶。好啦，你知唔知佢哋依家大陆点样练兵啊？ 系， 佢哋依家咧 set 咗啲维和部队啊。而家咧派兵啊，聯合國咧咪成日都要人哋啲國家派人，你派啲人嚟做維和部隊嘛？因為聯合國冇部軍隊㗎。 係啊 ，UN 啊。 大陸依家係咁派 UN 咯。 但係之前啲 UN 好樣衰喎。 唔知道啊，依家係咁派。 啲敵方一開槍嘅走血啊！ 喂，貪生怕死係人之常情嚟㗎，Alex， 你又唔好咁講。 而家可能好啲啊，之前開頭嗰啲唔得。 嗱，我為乜啟莫歸講翻句好説話？喂，有啲咩料舊到咁，人哋恐怖分子新過你喎，真係你梗係走啦，人哋啲戰術真係新過你㗎。人哋起码都阿富汗个战争之后嘛，系咪新过你先八几年？所以咧系好少嘅呢单嘢。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就要讲台湾。 系， 我哋因为两个环节啊嘛。 系， 我哋讲嗱，台湾咧，近排倾咧就话 F 三十五咧冇计倾噶啦， 冇噶啦。 F 三十五大家 惊你台奸啊嘛， 系啊，台奸啊。即系因为其实咧，台奸系充斥住成个台湾嘅。 系啊，依家你飞嘅 F 三五过去咪大镬？ 系啊， 咁飞过去啊，偷啲嘢个，我攞一蚊银刮啲嘢个都唔掂啊！ 系啊，即系大镬。所以咧，而家应该唔卖噶啦。F 三十死都唔卖噶啦。咁咧，依家卖咩咧？就话卖 F 十五咧、F 十六啦，同埋卖 F 十八啊嘛。 系。 但系咧，其实你卖 F 十五都问啊，因为咧佢都惊你 F 十五你都偷。 都打咗对面啊嘛。 系啊，又摆对面。咁不如最后卖咩咧？就卖 F 十六啦。你本身系 F 十六啦，而你俾人偷咗啦。 系啊， 咁啊卖 F 十六俾你啦。 我偷咗咯，唔使要咯。 算啦，唔系同埋对面都有签十六。 系签十六啊， 都系差唔多嘢嚟啫，唔紧要你偷咯。咁所以咧就卖 F 十六 B。 系， 听讲就卖咩咧？就卖多唔知卖多六十六架好似。 系。 系啊，咁就而家佢有百几架。 B 喎，现成最新喎。 系啊， 唔使改。 佢依家有四架翻咗去啦。 系啊。 四架翻咗，应该试紧啦。 而家话 劲啊， 自己开产生产线做啊嘛，可以 看场啊嘛。 系啊， 看场其实系劲嘢嚟嘅。 你真系惨啊！咁 唔系讲笑噶。 咁 IDF 二咪变咗小狮二点零啦。 哇，其实如果 IDF 咧做到小狮二点，佢劲小狮啊。 系咩？ 调翻转，因为佢用啲咩货先？人哋用啲劲货嘛。 系啊。 引擎劲你咁多，我哋空中前斗，你个计自己霸喎。我仲有两个计。 系。 人哋你唔好睇小 IDF， 佢都两个引擎啊。 系啊。 双计你单计系咪先？大家都欺赢战机，佢扭啊动作同埋佢所有嘢都会好过你，所以你都冇睇住 IDF 呢部嘢都几 好似用 F 四零四嘅 F 十八引擎好似系 OK 噶 ，OK 唔差噶。咁所以咧就即系个气动外形甚至乎个 RCS 都细噶。 系， 你要 detect 佢都唔系易噶。 呢个系 系啊，如果佢连进气度都嚟紧会有少少改善，可以查少少隐形涂料，你真系唔够佢打噶。 IDF 系呢个F 二十，即系同埋 F 十八嘅血统 混血啊嘛，有人讲 系啊， 系有人讲嘅，就有啲传闻讲呢样嘢嘅。好啦，另外咧，唉，即系要讲埋呢个啦，歼二零系咪？嗱，国内网友真系要留意歼二零咧，近排咧听讲咧就装咗个空中加油嘅装置啊。 系， 我真系唔知点解而家先加嘅，我真系谂极都唔明。嗱，空中加油咧系必须嘅。 系啊， 因为咧老实咧，你有边架飞机？如果我系要打长程，唔用空中加油嘅， 系啊， 你谂一谂到 F 廿二有啦 ，F 三十五有啦， 系 B 二有啦 ，B 一乜都有噶啦。 系啊， 但系而家咧就终于讲啦，仲要打马赛克，我知唔知啊？ 系， 即系喺嗰个位度打马赛克。 三个字马赛克，三个字打喺度。 我细个时系马赛，马赛克无色液。咁咧马赛克打咗喺度啦。即系当然唔俾你睇，即系嗰啲细节嘢啦。其实唉，睇又点啊？你咪要抄嘅抄咗啦，唔抄嘅都咁低端。 好耐之前有啦，嗰时 F 十四已经一支管开自己伸出嚟，跟住收翻埋，收埋个盖嘛。 唔系，我怀疑嗰个马赛都系假嘅，可能咧你唔知用啲咩 scan 咧就会变翻到正常。咁咧就讲翻歼二零，就应该有个空中加油出现，以前就冇嘅。 系 咁，如果你可以空中加油，咪可以变咗个巡航大咗咯。 系 咁，个隐形咪可以发挥，因为佢唔使架挂油箱啊嘛。咁啲挂油箱就死啦。 系啊， 佢哋话之前挂四个副油箱飞过阿拉斯加。 系 咁飞咗阿拉斯加之后咧，就翻嚟，即系理论上个航程可以到咁远。 系。 我唔记得佢咪真系飞，应该唔会嘅， 应该唔会飞， 因为你飞到中间跌咗啲。 计数啫，计数可以飞。 系啦，计数咁样应该计数，飞到某个位翻嚟啦，我觉得应该飞唔到咁远嘅。 系啊，如果 F 廿二嚟接你啊，可能你睇唔到啫，不过。 唔使啊，万一自己啲歼十唔系嗰个涡扇十 B 出事就死噶啦，海度跌咗落去噶啦。 唔系，我以歼二十嗰阵时做紧 A F 三廿一啫。飞流沙一啫， 咪仲好过歼十涡扇十 B 啦，其实 早期歼十系未装歼十J 十，未装 涡扇十 B 嘅 WS 十 B 系，咁咧所以咧就而家咧变咗南海，啲人话会唔会用咗歼二零一咁样南海会好咗？因为其实南海咧，历史啲距离好远噶啦， 南海唔系用歼十一咩？ 嗱，海南岛拉到去最远一个叫真武暗沙啦，最远嗰度咧系大概1500公里噶。 哇！ 系啊，嗱，2000就好似冇1500啦，1500公里即系个 concept 系咩？就系你个战机咧， 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就一来就一回噶啦， 系咯， 冇得作战嘅， 即系单程噶咯， 单程噶咋？我去到，咦，我见到你，诶、哎，我走啦， 系咯。 系啊， 即系冇滞留时间，冇作战时间， 冇3分钟都可能得三分钟咯，超人咯，系啊，咁所以你3分钟你把握唔到你走噶啦， 系， 系咯，咁所以就1500公里，所以你谂下中国有冇制空战机可以飞到1500公里？ 除非我坐阿根廷啊嘛， 你系咪开始明点样买苏35啊？ 系够光够大， 苏35可以飞到1500啊嘛。都系去到 say 个 hi， 三分钟超人嘟嘟嘟嘟到好走，你翻屋企 啦。三分钟、五分钟嗰方面啊， 我估都冇三分钟添啊，一嚟就嘟啦啲油。咁所以咧，其实你明点解买苏35？因为咧，你如果唔用咁大油缸机咧，苏37系嘅机咧，你冇办法噶。嗱，你有航母舰就好啲，你就可以咧去到嗰啲岛礁，跟住再去到最南嗰度得。所以其实咧，印尼嗰啲咧都唔惊你嘅，你咪有本事飞个战机过嚟咯。我依家又买咗苏30咯，我买咗苏35咯， 系啊， 你咪嚟咯。 你有，你有有， 我大把有， 我有有， 你冇有， 你 冇 有， 系啦，我求其栽蛋你死啦。咁所以咧，好好笑噶。呢啲位置去到咧，副油箱都要掟走，即刻走啦。 掟走导弹，掟走 即系闪啊，即刻闪嘅，唔够又翻去点啊？随时好得人惊啊。所以咧。1200咧，依家咁样系有必要嘅，即系个战术上咧系好嘅。咁但系就当然啦，啲人就谂就系佢应该系用软管定硬管啊嘛。 一定系软管啦， 唔使讲噶啦，定系软管噶啦呢啲位。 因为你都冇硬管， 系冇硬管加油机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唔好意思，即系呢个系技术。 冇得俾人插，唯有自己转啦。 咁应该用咩做加油机啊嘛？ 啊 应该系用轰油， 用 云轰油六嘅， 啲轰啊， 轰油六叫做 油六啊， 嗰啲叫油轰六定轰油六啊，系啦，即系用嗰啲位咯。咁就你唔可能用返 J20 加油㗎嘛。咁就咁样帮佢加油囉。其实呢依家用加油机呢佢个轰油六都唔成熟㗎。 梗係啦。 唔成熟㗎。佢嗰啲即係佢改装呢个 油箱都唔方大啦。 唔做得好㗎。所以呢就用软管都有好处嘅。唔会插爆咁插爆囉插花囉。系啊，即系会好啲，因为你如果硬股会插爆，你知啦，中国技术仲要求卵期咁插噶嘛， 怼到花晒。 系啊，我怼花唔紧要，怼爆玻璃 罐即 死，殉国咁样火啊！你下都殉国，好鬼惨噶嘛，系咪？系啦，咁咧就另外咧都讲少1200啦吓，咁咧就1200咧就佢话听讲想目标咧想装500架， 系 咁啊装500架咧就因为咧对面嘅 F35B 咧500架闲闲地嘅，人哋系谂住换晒2000架嘅， 系咩？ 你咧就换500架， 即系全国用1200啊？ 唔系，即系佢谂住咧美国有2000架左右嘅国即系 国 家战机嘛，咪四代机，就用翻1:1嘅比例换翻晒嘛 ，F15 F16 嘛。咁咧，依家咧喺大陸咧都大概咯。咁大陸咧就諗，我用500架，點解用500架咧？因為500架就係而家嗰啲嘅四代機咯。 哦，即 例如千十、 千 十、 千十嗰啲啊， 千八都唔計啦，計千十、 千 十 一， 千十五，千十六， 系， 總之你計嗰啲咧，就佢所以佢諗住全部 replace 曬啲就500架。 哦，差唔多啦。 可能有啲Alex， 你嗰啲現役嘅千八都要， 係啊， 擺埋落千八 H 嗰啲。改埋佢，咁呢500架差唔多啦。 但美国啲加埋四代五代加埋成2000部。 係啊，所以你佢争好远㗎。但你500架 J20 其实日本已经脚远啦。 係啊。 理论上因为你劲㗎嘛。 但首先你做500架要首先又要1000副引擎。 喂你知唔知㗎嘛。 知 你要多500副。即係1500副。 係啊。 1500副引擎你仲要諗我1500副引擎全部都係涡扇10B。 係啊。 涡扇 10B 佢哋话唔得㗎嘛。咁要做涡扇15啦。涡扇15未出啦。一出都爆炸啦。即系最惨呢样嘛，成龙咧即系冇样好，佢就系呢样好，系嘛？即系中国出的会爆炸啊！佢讲呢句嘢，点解仲可以斗拍戏嘅？真系啊，呢、這个人真系 呢样要阉 佢，预言咗咧，即系涡扇15系会爆炸， 呢个要拉翻嚟阉佢， 系要阉翻阉添啊！要系好啦，咁我哋就今集嚟到呢度好嘛？下集再同大家军事对话啦。 好， 拜拜。